行。 刚刚我们听过了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跨界版本的，而这里呢，我为你带来了一个八音盒的瓦格纳的婚礼进行曲，是不是也很特别呢？晶莹剔透的感觉。好吧，这首是土耳其进行曲改编的作品。 行。 音乐有一种欢庆的感觉，在热闹的刚才的一首改编的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之后，那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水族馆。刚刚的那一首改编其实不只是简单的跨界改编，因为在音乐中融合了很多不同的成分，有着一些萨萨的节奏，还有一些运用了像是对位呀、辅调的方式来进行的改编，都是很不简单的。 Thank you.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巴哈的 F 小调钢琴协奏曲的广版，或者叫应该是大键琴协奏曲。这是巴哈的所有音乐篇章中也是最美的段落之一。这首曲子经常被改编成很多的版本，有许多的跨界的版本等等，但这里我为你带来的是纯古典的版本。就好像说，巴哈音乐的效果并不取决于演奏的完美程度，而是在于他的精神性。只有当一个人沉浸在巴哈的情感世界里，好像与巴哈一起生活，一同思考，与他一样的朴实，这个人才有可能恰如其分地表现巴哈的作品。这是在一本论巴哈的精选集中写到的。这首巴哈的 F 小调第五号大键琴，或者也可以叫羽管键琴协奏曲，原曲呢已经失传，改编自巴赫的 G 小调双簧管协奏曲，而巴赫呢还当它改编成很多的不同的作品，包括 G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估计巴赫对自己的这个动机主题很满意吧。其实呢，这个旋律还被改编成了 G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还有这个作品一共三个乐章，其中这个广版还用在巴赫的康塔塔，我的一只脚踏进坟墓。这是1727年首演第一部分序曲，其中的主旋律就是这一首。 Thank you.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谢谢会飞的老马的问候，说了等候两天就像等待两个月。是啊，周六周日没有古典流行，所以每一次的节目就像是我每一次的约会。而在今天呢，我为你带来的是古典跨界不同的方式。这首匈牙利舞曲第五号原本就是很节奏自由，旋律有各种各样的装饰，速度变化也非常的激烈，带有一定的即兴性。当时呢是勃拉姆斯全部作品当中我们最熟悉的作品之一，而改编后的跨界版本的匈牙利舞曲更加自由，更加有当代的感觉。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欢迎您广告过后继续来欣赏精彩的古典和跨界。古野和你一会儿见。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这里是古典也流行重播时间，欢迎收听。 走一走，哦哦哦，直到所有的

这首歌一半的歌词是以美洲的土著语写成，而另一半呢则是英语的翻译，歌词很有宗教的味道，也叫人感受到温暖。我们这里听到的这首熟悉的曲调来自于阿尔夫的布兰之歌，也叫做博伊伦之歌当中波澜壮阔的旋律。当然这里改编的呢则是 ERA 这个 New Age 的团体，他们是一个风格接近格里高利圣咏的音乐团体，而他们的灵魂人物是法国音乐家 Eric Levy。 而 ERA 的英文原意就是时代世纪。 2009年 ，Ira 推出了他的专辑《Classical》，全集呢选用了十首耳熟能详的古典作品，用电子、圣歌、混合氛围的形式重新进行了演绎，带给了我们 Beyond 的感觉。这也是一种 New Age 新世纪音乐的体现。而这里我们听到他们混搭的是我们熟悉的维瓦尔第四季套曲当中的《春》。这首的作品维瓦尔第的春与刚才那首布兰诗歌也是相差几年，那这次呢他们虽然依然是粘合了电子音乐的手法，但是保持了古典音乐那种深奥玄秘的特点，使得作品呢也是在拥有那种典雅端庄的气质的同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那如今纷繁复杂的现代音乐各种流派自成一体，而音乐艺术也趋向于多元化，很多都完全脱离了古典美学传统，在这种环境下依然很难得还保持了特色。现在听到的是神思者这个 New Age 的团体，两位成员分别是申普少彦和圣母尤加里。他们这个乐队成立于1984年，他们因为在1988年纪录片《丝绸之路的海上丝路》中担任作曲、编曲与演奏的工作而声名大噪。后来为了让乐迷们能够加深对他们的印象， 它改名为融合了感性和焚香两种意义的神思者 SENS。Baby， 也许在这首歌中你听到很多回忆吧，这首叫做白色珍珠的故事。现在这首作品大家可能更熟悉了，是 Love。看到有朋友这样写，幼稚的我，世故的我，都是一个我，年轻的我，年老的我，也都是我。纯真不会消失，过去也不是过去。所有的时间点，做过所有可笑可爱的事，那都是我。带我继续上路吧。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此刻我们听到的就是神思哲的 Love， 会让你感觉到音乐就是一件最美好的事。好了，今天的古典也流行就结束了，古月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Until you think you have the time to spend an evening with me. And if we go someplace to dance, I know that there's a chance you won't be leaving with me. Then afterwards we drop into a quiet little place and have a drink or two. And then I go and spoil it all by saying something stupid like I love you.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that you despise the same old lies you heard the night before. And though it's just a line to you, for me it's true and never seemed so right before. I practice every day to find some clever lines to say to make the meaning come true. But then I think I'll wait until the evening gets late and I'm alone with you. The time is right, your perfume fills my head, the stars get red and oh, the night's so blue. And then I go and spoil it all by saying something stupid like I love you. Time is right, your perfume fills my head, the stars get red and oh, the night's so blue. And then I go and spoil it all by saying something stupid like I love you. I love you. Thank you.